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嗨，这个咱们凤凰中文台邱振海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虽然没读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名挺好，叫做《中国人成熟吗》。 成熟吗？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啊。中国人到底成不成熟？你看这个深圳最新的规定啊，规定这个公共厕所里面啊，它指的应该特别是男厕。说在这个男厕里面，你如果尿歪了哈，这个也是属于罚款的范围，那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嗯， 成熟的人肯定不用管这方面。 哎，具体看看深圳 成熟的人就一定不会尿歪 什么一个办法哈、嗯、其实呢是深圳市政府它有一份公报， 嗯， 就公布了一个深圳市公共厕所的管理办法，说是呢深圳呢会从9月1号起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办法。很厉害，新的办法呢就专门对深圳市的公共厕所它先进行了一个分类。 嗯， 肯定咱都没听过 可以尿歪的厕所和不可以尿歪的厕所。 公共厕所 那个分类很复杂的，你 解释一下。对， 第一个叫做市政公共厕所、 嗯、 你猜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政府来管理的，政府什么部门的城管来管的。 嗯， 这方面的厕所呢他们叫做市政公共厕所。 这个城管可厉害。 哎，第二类叫做社会公共厕所，也就是你在这个火车站啊、机场啊或者医院啊、公园啊、嗯、这个广场上有一些商业设施，还有什么加油站、旅游景点、机关单位对外开放的区域、 嗯、 这一些地方的公共厕呢他们叫做社会公共厕所。 嗯， 第三类从来没听说过，叫做协议公共厕所，就是他们呢 对一些机构啊有一些协议。协议什么呢？就是你把你们机构里的厕所对外开放，让大家呢在路上可以这个内急的时候就有的地方去。深圳不是说嘛，说是国内市政公厕呢是比例最低的城市之一，怎么说呢、 嗯、 也算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在街头呢很少能够见到这些公厕的存在。但是就是刚才明奇讲的这个办法当中有一条现在争议非常大，他说到呀就要大家对于这个不文明的行为要做出明确规定，就是你在厕所里面包括在墙壁在这个设施上乱涂抹、乱刻画、乱张贴、随地吐痰、吸烟、乱扔杂物、向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物和废弃物、在便器外便溺呢，根据办法这些都是属于不文明使用公厕的行为。 嗯， 怎么办呢？ 嗯， 要罚钱，罚100块钱。 好、啊、罚100块钱。 这个怎么执法？ 这个就变成这个比较昂贵的这个一次方 便。这可能男士们更加难。 怎么样可以执行呢？ 哎，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男厕里面几乎是所有的男厕里面这个小便器上面经常会有写着哎这个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样的话啊，然后其实通常呢在这个厕所里面会办一些比如说什么前列腺的这个药物啊，或者说便秘的药物的这样一些广告。 对， 香港有吗？ 香港肯定没有。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条例有点奇怪，就是你进了那个公厕之后为什么会弄脏那个尿兜什么的，我想不出来。你已经进去了你还要弄脏那个， 有什么理由弄脏尿兜、 对啊、 哎、 我想不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研究的课题，为什么就有的人就尿不准哎，这个是我 肯定是 这个、我先、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尿不准这样的情况发生哈。但是这个有人就发现怎么样可以让人尿准，这个是有研究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小便槽里面这个画一只苍蝇，嗨，大家很多的在很多这个小便槽里面会看到这只小苍蝇。这只小苍蝇不是随手画上去的，也不是一个随意的设计。这个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个对于男性在方便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小便器里面有一个苍蝇的话呢，你这个准确率会大大的提高。 我没有看过是在哪里呢、哦、 天 哪， 我怎么觉得今天的对话哪些设施像 的， 那估计这个尿歪的都是你 没有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对话充满了尿骚味哎，很多人提出非常现实的问题、嗯、你说我怎么证明呢？就是 你说是我尿歪的，可是我不承认，你能拿我怎么办呢？或者说我 这个执法成本就比较高。 哎，我尿歪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怎么办呢？这个有的说理的情况。 对， 这个， 还有我观察到就是在深圳的公厕，在尿兜或者是那个厕所的那个旁边全都是脏脏的，那怎么证明是你？ 对啊， 弄脏的 要拿去化验。 那首先，所以这个深圳的这个政策哈出台的时候，我相信它其实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定的话，你首先你厕所的这个清洁的水平必须要提高，否则呢你这个没有办法执法啊。就像刚才汉森讲的，这个厕所要是本来就非常的肮脏的话，你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这个肇事者。 奇怪哈，你说在香港和内地很大的区别，一个说是一出关立马闻到烟味儿，你就知道， 哎， 这 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去厕所，你发现香港的厕所一般都比较干爽。地面上呢是非常就干的，就不会有很多的污水堆积。后来你发现啊，尤其是遇到下雨天，香港的厕所它一般会有这个大的吹风机、 抽湿机， 风机 对， 它立马就给吹湿了。所以你基本上的水呢是滴到地面上，它一下子就给你吹干了，而且是有定期的这个清洁人员。如果是人多的时候，你一个一个女厕是这样的啊，一个一个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人多，他会先检查一遍。就里面有没有需要清洁地方，如果脏的立马给你清洁干净，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内地的现在需要我专门去立一个办法来规定大家不要尿歪，以保证厕所的干净。 或者我比较公平一点说吧，香港的厕所呢其实十个有两到三个都是超脏的，对对，但是比例来说还是， 但是估计你的超脏跟内地的超脏标准不一样， 深圳还是厉害一点。 说一说你见过最脏的厕所是怎么样的 啊，哎，其实我告诉 你， 我告诉你， 你不敢说了吧？ 你到那个维多利亚公园，你可以看到很壮观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曾经看过，就是每一格的那个厕所里面都有一些东西，一些 偷不走的是吧？ 对，一大堆的东西。我几年前看过这个情景， 这午饭时间， 我印象很深。所以樊叔刚才说，就是香港的厕所一般比较干净一点，我同意。但是香港还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你没有看过， 很厉害的冲走。 但是我又想说什么吧？我说深圳呢，已经算是很干净了。深圳有一个地方特别好，就在地铁里面，你是有厕所的。香港地铁不会的，香港地铁很少， 也有很难 用， 一部分有。你要跟工作人员说我要上厕所，那已经没办法，人家会你指你一个工作人员的厕所，你去那儿。或者给你个钥匙， 哎，现在都有了， 现在都有了， 这是随便 进步了，跟深圳学的， 对对对。 哎，深圳这点很好，但是你说这是深圳已经在内地算是比较发达城市了。跟你讲我的经历，我每年前几年春运回家。回家你去到服务站，就是到江西和广东交界那个地方，尤其是一去到江西的那个服务站，厕所脏的呀，你知道什么程度吗？ 对对对对， 就是半夜在服务站嘛，你说也不知道几点，很多时候还可能堵车。 对对对， 你下了车之后呢，先不说在外面解决的，就是能够去到室内，去到公共厕所解决的，首先厕所里面是一片黑暗，灯是坏的。然后呢你就走着走着，哎，怎么前面有个人，他怎么蹲在你前面在道上干嘛呢？你能想象吧？所以基本上就像是女厕所是污水横流，所以你都分不清地下是雨水还是这个体内排出来的东西。 大家自己脑补这个画面，太可怕了。 这是内地真实的情况，尤其是春运。 两个星期之前，我到球就去玩了一下，但是在中间有一个后门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中途站让大家去解决一下。那然后呢那些乘车的人就问哪个司机那厕所在那。他说你打开门你就知道了。因为那个味道已经告诉你厕所在哪里了。 还真的是。而且香港人去内地旅行特别不习惯的一点就是厕所。我以前跟一个香港朋友去北京，当时还是在北大转，你知道吗？在北大一开始他说，哎呦，我这个想要上厕所，结果他去了北大厕所看完之后一直憋回到酒店再上，但是愣是上不出来，太脏了。 这个也是导致了为什么你找到一个干净的厕所里边，这个男科的用药就比较的好卖，因为大家其实都给憋坏了。其实都是好，三六五新闻，今天深圳的这个厕所规定哈，如果说这个简单来说大家理解就是你尿歪了的话会被罚款。哎，这个规定有的人觉得呢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现在我们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深圳这个规定一点都不夸张，究竟是怎么回事？三立华新闻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说。 好，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赛 赛。最近啊，在央视哈都有播出这么一段视频，是在上海的这个地铁上面啊，是由一家子，那有一个这个小孩还刚出生不久的这一两岁的小孩，就抱着呢在地铁上撒尿，结果呢就是见到了边上的一位女乘客，这个女乘客当时就不乐意了，那就发生了口角。那非常令人惊奇的是呢，这个小孩的这个家长啊，其中有一位后来发现是他的爷爷，就是特别的怎么说，这个倔强，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就跟全车的这个乘客啊就发生了这个对峙，然后呢还扬言说我要叫人来砍死你， 一个人单挑一列车。 你就说吧，你说这个公共场所不能够随地大小便，你说这个算是常识吗？我觉得这个连常识都算不上啊！你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太基本了，就好像跟你讲你说你出门得穿着裤子一样，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说呢，如果在地铁里面挂上一个说地铁里严禁大小便，你觉得会对所有的乘客来说是一个侮辱， 对， 是不是？ 肯定是。 但是你看不挂呢，就真的会有人，当然这个是小孩，小孩，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不会不知道，那小孩他就是会在地铁里面小便，你说这个地铁他应不应该挂上这么一个牌子呢？ 哎，这个确实很多当父母的人他们有这么一个经验。我那天看微博，就看一个妈妈发，估计也是这种类似的社会新闻。他就说他的孩子应该是一两岁左右，就这么大的小孩，他会随身带非常多的婴儿用品，比如说尿不湿， 对， 还有一些纸巾，这些事他是随身带的，就不管去到哪里，就以防怕万一，比如说我坐在车上，我孩子的那个内急了，我没有办法解决，那如果你身上有防备的话，就不会出现像现在大家都非常难堪的一个局面。二一个在于就是地铁上它会不会就像我所说的，我说是香港可能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经验，就是在地铁里面它会慢慢的增加一些公共厕所，你说我想解决的时候，但是我旁边没有地方，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我有一个经验，就是除了地铁之外，我曾经到过深圳一个比较高级的商场吧，这我在等这个电梯的时候，我看到一对打扮得很靓丽的那个父母，是年轻的，然后呢他们在等那个升降机，这两步中间有一个垃圾桶，垃圾桶下面有抛烟头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看着那个母亲突然间呢就抱起他的小孩，他的小孩就面对着那个升降机的，他好像在站起来哦，我就在想啊，他是不是抱着他去看一看升降机何时来到呢？然后呢我随随的看呢，有一条尿的路线跑出来了，那他就尿在那个烟头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其实 为了灭火是吧， 他 其实是 对，然后呢这旁边呢他的老公就说哎，你不要这样，这样做不对的，因为这里是高级的商场。 然后他们离婚了吗？ 也不是高级。 然后呢他的老婆就回头就骂他， 对吧？我一看 那孩子 就说这会 导致 分 争了是吧， 孩子现在忍不住了，那怎么办呢？ 对， 你还在骂我，你不帮我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在吵架了。 这说明夫妻双方这个教育方式有问题。哎，你说到 女孩也要解决啊。 哎，你说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跟他这个管理的方法。 嗯， 你就看香港，我们说为什么人家干净，他清理的比较及时，他也有人手。你去定期给他清理， 关键吧，这事儿得花钱， 得花钱。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要不要上升到法规啊、办法这些规范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管理水平的问题。 你花钱雇一个人，就全天雇一个厕所的所长，你就盯着这个厕所。 是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很对。如果哪个厕所是清洁的比较好的话，一般的人也不会特意去弄脏它。 对对对对，这是个心理问题，就想反正已经那么脏了，我再给他加一 块，那就没关系了， 在 水里面 再 尿了。 这个就像这个著名的这个犯罪上面的破窗理论啊，说如果街上有一扇窗子它是破的话，那这个街上的人他这个干其他坏事的这个登堂入室打劫杀人放火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增加。你要说厕所里要是有一个烟头在地上的话，哎，可能这个尿歪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一点。当然你还有说这个尿歪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厕所里面关键就是没人监督。没人监督你这个打扫卫生的吧，打扫卫生的这个我相信他如果说提醒你说哎，这个对不起，你这个刚才尿歪了，你要上我这个来交罚款， 我估计吧，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 我觉得 所以呢，这个才是城管，这个才是城管用得着有用武之地。 城管再跑出来， 城管什么配一个那个秤砣，配一个秤砣，什么之前砸西瓜小贩的，这个时候才是城管的用武之地，让城管去管厕所。 这还是管理的问题。你说你清洁的时候，一般清洁员，我看香港这些，他清洁完了一个时段，他在后面会 签名 啊、打勾啊，就有人去定期来给他检查。而且一般你上厕所，如果你弄脏的话，香港一般的这个坐便器吧，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暗示的功能。怎么着呢？你如果太脏了，你会看到里面它的那个桶盖它是盖上的 啊，对对对对对， 估计是有点脏，然后别人就会走开。可能那些清洁人员他会下意识会反应到，哦，这可能是需要我去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是真的是有羞耻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你弄脏了，你会听到旁边人会说：“哎呀，怎么洗这么污糟的？”旁边有人会骂你，哎，你心里，哎，我被人骂了耶！就下次你怎么会，你都会注意一下。所以这也是心理的问题。 不知道是你，但是你心里也不好。 而且有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习惯？我在你说在内地哈，我也有印象，在深圳的商场里面，你还能看到一些在香港看不到的情景是什么吧？年轻的妈妈是当众哺乳啊！你看到之后会不会看的人心里会觉得有一点点？就觉得小尴尬，但是当众在商场，我是当时在深圳华强北哪个商场，就是它是一个影院的外面，它是一个接待区，就大家吃小食啊，就等着去看电影，它有一块区域是可以坐的，但婴儿和这个妈妈们就坐在一块然后妈妈是当着所有的你讲公共场合在那儿哺乳，反正我走过经过我都觉得，哎呀，好像看着不是很雅观的一个画面。 在内地是不是没有一个切手指 是吧？ 没有这个哺乳 室，很少吧？香港是有， 香港的商场都有。对对对。 所以你看，归根到底还是个管理的问题。就管理的时候是反映到你的意识和思维的问题吗？ 我觉得你要说硬说哈，这个要是有这个管理的规定，哎，真的，一夜之间所有的这个厕所都能够变好吗？我说实话也觉得不一定。就比如说你这个很多的，你看很多的这个高档的这个酒店里面，高档酒店里面，他这个游客进来，有的该抽烟的还是照样会在这个大厅里面吸烟。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当时身处的这个环境，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事儿呢？你跟你自己熟悉的人，一个旅行团，或者说一家几口的人， 就是大家不见外是吧？ 哎，不见外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批评你、指责你的话呢，你就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特别容易激起那种恼羞成怒的那种感觉。要是一个人单独的这些呢，就通常来说比较好制止，因为他边上没人帮的，没人帮他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出来那个说哎你这是不对的，他就比较容易能够被 看你较不较真儿吧。你说这次如果真的是上升到一个处罚的办法，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儿，你就必须来严肃对待。如果是平常大家你又说相熟的人，就可能也不是什么非常正式的场合，我非得要端着觉得自己特别文明那种就算了。但如果说你在大城市里面，尤其是旅游城市，这涉及到一个城市的形象的时候，这么着他也是没有办法之举。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在于，如果仅仅是一个要求道德层面，尤其是公德方面的话，你需不需要立一个明文规定来规定它，又是一个没有执行度可言的规定，反而成了大家一个笑话。 其实咱们一直不缺这种道德方面的规范，你说八荣八耻是不是道德方面的规范，对不对？ 但它是很虚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 那道德你非得写着说不能够尿歪就算是道德方面的， 但是也没有说你要是八荣八耻犯了哪条会给你100块钱的惩罚，也不会吧。 好，这个三立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接着聊这个深圳的新的不准尿歪的规定。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这个在王立军的这个调查当中哈，我注意到南都曾经做过一期起底王立军，里面呢就整理了一个王立军的这个词条，他喜欢讲的话，用的一些词，其中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光是王立军在说，其实在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政策简报里面都看到这个词儿，叫做政策抓手。 政策抓手， 你们谁知道政策抓手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大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他提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方针哈，有一个大的方向，你要有一个具体可以操作的东西， 嗯， 你通过比如说一个突破口，一个切入点， 嗯， 那如果以这一套词汇来解释的话，在厕所里面不准尿歪，这个就是深圳改善城市卫生的一个政策抓手。 这是他们一手抓一手要硬的。 你这个说的好像 好了好了，大家理解了。但是呢整个自乱阵脚。 我就说你看这个厕所吧，你看一说到厕所咱们这个就是属于欢乐多。之前北京也有规定说厕所里面的这个苍蝇也得管。 是吗？ 是吧，北京厕所里的这个苍蝇说 数量的， 哎，数量不能够超过是一只还是两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厕所就不合格。 这个比人还难管，你就人家管不好还管小动物。 你说要不说咱们都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连苍蝇都可以管起来。 哎，你说起这些千奇百怪的政策，前两天啊，不前几个月咱不是讨论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吧，应该是说 北 京出租房，他说 群租的 群租，你每个房间呢不得超过多少人，每个人的这个人均面积居住面积必须达到多少多少。 这是在家里，出门上了地铁，地铁也要规定 啊。地铁怎么规定呢？ 规定是每平方米，这个每平方米站的这个人是不能超过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能。是， 对，不能超过每平方米的地铁规定一个人数，在家里你住在这个卧室里面，每一个房间规定一个人数，上厕所这个厕所里面的苍蝇规定一个人数。 哦，我看到说的这个地铁里边说是北京市首都轨道交通工程地方标准， 对，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是八月的时候就是由市质监局公布了。按照这个新的规范呢，说车厢的空地的每平方米呢一站就是最好 五个人， 最好呢是站五个人， 五个人。 这个标准呢和俄罗斯的地铁设计呢是标准一致的， 但中国人比俄罗斯人瘦多了。 哎，这也是 跟日本的差不多。 按照这个标准呢，同时还要有实行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地铁节点的换乘行走平均时间不宜超过三分钟。 这个什么意思？我 就是你换乘的时候不可以超过三分钟走路。 你看香港人都惯坏了吧？ 就比如说你从这个东铁线九龙塘换到那个西铁，你这个走路不可以超过三分钟。 你看香港的换乘非常方便，去对面就好了，顶多上一层或 者下一层。但你在北京，你就一定没有走过西直门站。这个、 要出去是吧？要出站换乘。 西直门站的设计，我有掐过表，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是不是？ 你跑步大概10分钟吧。 换个站要15分钟，而且是要出站的。 对， okay. 你说这个管理吧，你看厕所里的这个苍蝇可以规定好，但是呢，这个换乘哈，这个有的时候时间就不一定能够控场。所以呢，咱们经常在说世界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是什么部门呢？有关部门。这个有关部门呢，经常设计一些这样的非常厉害的决定。地铁里边哈，这样的决定是最多的，因为呢，地铁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咱们中国的铁道经常会有一些准军事化的管理，比如说是会有铁道警察啊、铁道法院什么的。地铁它经常也觉得自己也是这准军事化管理的一部分。北京地铁常见的一个通知呢，是叫做奉上级指示。 啊，奉上级指示。 我们今天这列地铁停开了，这个经常让我想到这种。这个国共内战剧里面，这个通常国军将领说上峰来电，说我们今天这边顶不住了，兄弟们你们给我接着上，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北京地铁的这个诱惑，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和语态啊，经常让我这个琢磨很久。 哎，倒是你觉得有关部门是最牛的哈，我觉得还不仅仅是多个部门 联合执法， 这个最牛， 联合发文。 我觉得多个部门去联合的话，就 到底谁执法？ 没有一个部门可以 对呀、你说今年年初 的 时候，咱们讨论过禁烟令嘛？说全国你又是上升到法律的一个层次，是有8个部委，我记得包括工信部、一些烟草总局，还有几个部委一起是发了这么一个通文，就意思是说呢，首先这个烟草广告一定要禁了，而且在公共场合呢是要全面禁烟。但是禁烟禁说了多少年了？到底有开过罚单吗？你如果没有开过罚单，大家有不觉得我抽烟真的是有一个实质性的危害或者惩罚的话，那当然是照抽不误。 这是部门太多，就是互相在推卸那个责任。那我说是应该你管的，你说应该是住民局管的，那就肯定没有管。 这个哈，你又说到这个抽烟，一个是抽烟，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随地吐痰跟随地大小便，这个呢是 内地的游客到香港，或者说中国游客到国外，最常见的为人所诟病的这么几个事情，包括香港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很早的电影《表姐你好也》，对不对？这个里面郑裕玲一出场就是一个在这个公交车上吐痰的这个样子，所以说明啊，这个内地人在随地吐痰的这个印象在香港是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事情。还有个就是抽烟，你说这个吐痰啊，我后来理解可能跟北京或者说很多城市这个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差有关系，你这个就是容易造成这个痰比较多， 还有他们吸烟就痰就特别多了。 对，哎，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 他的表情都变了。哎，倒是你说到还是谈到这个要不要立法的问题。这次虽然他不是立法，但是也是相当于上升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出台一个办法和规定。我想起来我们做常回家看看入法的那集当中，北师大的张秀兰教授说是非常好，他说的，他说现在中国呢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乱在哪儿呢？就是道德的问题呢我们用法治去处理，而法治的问题呢我们又往往用道德去处理，是不是非常准确？ 对对对， 就刚才说禁烟的问题，你明明立法了，可是你永远都是有法不依。这个尿歪的问题，这明明不需要去上升了办法来规管，你又是希望用办法来管理大家道德和功德的问题，这不是乱套了吗？ 还有一个常回家的那个规定，就是你要看望你的父母亲啊， 对，这也没法执行啊。 对， 哎，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得这个为立法者辩解一下。 好， 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哈，中国的这个社会，它是传统上不是一个非常讲法律的社会。咱们讲第一关系，第二呢血缘，宗法社会，对不对？宗法它其实是有一种。 所以你觉得尿歪应该依家法处理？ 对，哎，你说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尿歪这件事儿啊，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说罚款，是把你这个名字啊贴到你们家小区，就是让你觉得丢脸，然后呢找父母，让父母签字回家领。 哎，还有你 回家领走，这个才是解决问题 的。你尿歪的那个地方，让你自己来清洁。 哎，自己来清洁， 自己来清洁才是真的。你就知道你怎么去扰人的。 哎，这有点像新加坡。新加坡听说你要是犯政府的什么法律，它有一个鞭刑，还是就打 鞭刑， 知道吗？ 对， 鞭刑。那个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那 是 打的皮开肉绽。 打的皮开肉绽。哎，但是你刚才说对立法者辩解，我以为你要说这是一个倡导性的法律，这是常回家看看立法的时候立法者的一个思路。他说我是倡导社会风尚， 就是， 社会风格，没错，不一定执行，我就放在那儿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们是非常严肃看待的，大家必须要不准尿歪。但是你说法律它干嘛的？你不惩罚法律还是法律吗？ 这 也 是真正这个不准尿歪的，这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法律，它是一个管理的规定。我觉得它可以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说呢，以后厕所的所长来向你收钱，说你得给我100块钱， 为了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是吧？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说为什么我要给你100块钱呢？因为你尿歪了。你看有一个 还有就是我看见你尿歪了。 对，可以下次讹的时候，哎，这是一个好的新的岗位。 所以在这个厕所里面啊，当然宽敞的厕所跟这个窄的厕所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估计这个哈森这事儿得有体会。这个厕所里面排队 啊， 厕所里面排队，就是这个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大的区别。香港的厕所排队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这个一排的这个尿兜啊， 是 它会有一些人在外边排队。但是呢，如果有内地厕所呢，他会贴着你排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是一个学问。 对对， 贴着你排队， 永远排队都是贴着你的，都不知道为什么男的女的还是贴着你的。 是啊，所以你看一个小小厕所里面学问可大呢。这涉及到一个，我看有人写专栏，写了好多期的，在 FT 的中文网上叫做排队经济学。他说这是你不仅仅是从厕所里面排队能反映出来，就从一个小厕所里面反映出来你买房子啊，就各种各样关于这个社会规则和规范怎么样去守秩序。确实你说在内地排队都是在那个格的外面，这其实不公平的，应该是在所有格的外面，就在基本上是在门，然后出来一个你进一个，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一号出来 这最公平 你再进来，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提款机一样。对， 好，三立话剧馆今天说到这个从尿兜不准尿歪哈，咱们又一说到一连串，这个估计大家的感受都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真的哈，每天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有的时候还真是这个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比如说我每次一过这个罗湖这关到深圳那边，哎，这个到处都是有人在这个大厅里抽烟的，皱眉头的人不少，但是很少有人出来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后大家这个经常有人能够站出来说的话呢，也许真的这个事儿能够变得稍微好一点。那包括深圳这个尿兜不准尿歪的这个决定，你真的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把这个名字啊公之于众啊，说这个让家长回来领了去，这个这样的办法呢真的你要试试看，说不定呢还真的会有效一点。 好了，今天的厕所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好，今天的有话直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呢，我们看到新闻说，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宋哲日前呢就和美国的驻港总领事夏千福两个人有了一次会面，期间呢宋哲就提醒对方不要插手香港政治发展事务。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我们记得夏千福在7月30号才刚刚来香港旅新，他第二天就发表感言说期待港人走向真普选。然后呢我们在网站上是看到了宋哲就是与夏千福见面的说的一些话的原文。这个新闻稿呢语调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啊，说政治发展问题呢是香港内部事务，外国政府和官员呢不应干涉，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无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插手和干预香港事务，希望呢美国驻港机构和人员尊重一国两制，遵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不以任何借口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不做任何有损香港繁荣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的事情。我们再看到美方怎么回应哈，夏千福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美方呢没有改变对香港的一贯的政策，还重申了他的立场，说美方期待香港依据基本法和港人的意愿继续向真普选迈进。好，那么就此呢想问各位了，你认为美国这些所谓的外国势力为什么要干预香港的政治呢？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话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先听首歌马上回来。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港文、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 娱乐、 趣闻、 优越早新闻，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点到9点，徐燕婷、 刘明宏， 你给我20分钟， 我给你全世界。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我们来关注到上个月底才来香港旅行的新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遭到了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宋哲以强硬的姿态挑战。两个人是在周二进行了一个会面，那宋哲向夏千福就表明，外国政府不应该插手和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不以任何借口从事和身份不符的活动。那么其实呢，这已经是这几个月以来呢中方第三次针对美方代表发出同类的警告。驻港的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分别在5月16号和7月19号都表示过，外国政府和官员不应对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不计后果的言论。这两次警告呢，针对的是当时即将要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叫做杨苏蒂。那杨苏蒂就称了，香港应该尽早的做好准备，令到各党派都参与选举改革的讨论。那么这次入我们新闻视野的这位夏千福呢，他是有着30年的外交工作经验啊，先后出任过5个在中国的职位，普通话是非常流利，可以说是一位中国通了。那马上想问问各位，你认为在中国人外交部的眼中所认为的这些外国势力，美国人为什么要干预香港的政治发展？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今天先听到第一位听众的来电，应该是广州的卢先生。卢先生你好，哎，能听到我说话哈？好，你怎么看待这次中方的一个强烈的表态？为什么美国人会干预香港的政治发展？ 我打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家人今天晚上想去饭，有个我们的朋友，他没有我们不惜跟我们去吃饭的，多多意见，对不对啊？我们一家人吃饭嘛，我们去那个西餐、中餐还是泰国餐、日本餐，对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你也不惜请一起去，跟我们去的，你就多多意见，而且我们一定要去那个西餐。那我身为一家之主啊，我当然不同意了，对不对啊？我像美国那个总领事就是这个人。 您觉得主子是谁呢？中间应该是听谁的？谁才是主人呢？ 那当然是中方啦，中国人嘛，我这香港就是中国人的地方，对不对啊？总的意见还是要听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可能我们要考虑。今天晚上有没有产生多不多的厨余，对不对啊？我们还有那个补习那个家题啊，对不对啊？ 好，谢谢你。 我们去吃饭。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这位广州的卢先生应该是说到哈，你说在我的家里面吃饭，我想说嘛，完全的，我想吃什么应该是完全来听我的，不应该听你客人来指手画脚的。我想吃中餐吃中餐，我想吃西餐吃西餐，我考虑我有没有会这个制造大量的厨余，这都是在我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外人不应该插手。好，再来听到北京的赵先生是什么看法。赵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的话题怎么看？ 如果我们西餐不干净，人家提意见呢？ 另外我想说啊， 嗯， 昨天你的节目里说这么一个，说微博的时候说啊，有些事儿心照不宣， 嗯， 结果非要拿出来亮，老百姓一谈论的反倒很被动。我觉得今天你出这个话题，就你们出这个话题， 嗯， 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儿， 嗯， 你非得逼着我们说假话，我们说什么？就像刚才那位说的，他们肯定要就是亡我之心不死，搞和平见面啊，我们再不好也不用你们说三道四， 嗯， 可是我想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能把一国两制搞好，我们就不怕人家说， 是 美国最不怕挨骂的是吧，还那么多人都去是吧， 嗯， 而且呢香港的一定出了问题，因为穷人又增加了吧，听去年听广播说是吧， 嗯 那个贫困线一下子又多了，所以我说了，人香港人民肯定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 嗯， 有自己的思想，人家投这票的时候不会瞎投。行，谢谢这位。 好，谢谢你，这是北京赵先生的说法。哎，关键不在于别人说什么，你得把自己搞搞好。咱们一国两制落实的好的话，真的让香港继续是繁荣进步，相信呢，可能美国人也没有办法插手哈。好，这是赵先生的观点，再来听到香港的丛先生看有什么说法。丛先生你好。嗯，丛先生的线路麻烦导播再确认一下。好，其实这一位新任的美国的驻港总领事叫夏千福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外交官，是一位中国通，刚刚我们说了在台湾呢也是有过非常长时间的任职，而且我们要考虑到他之前是当过什么样的职位和目前的一个职位，将来的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如果他将来再度升迁，他在外交领域谋求可能会有更高的职务的话，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令到中方对他特别敏感和紧张的原因之一。好，我们再次来接听到是丛先生的电话。丛先生你好，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听得到。 好的，谢谢您，终于接上了您的电话。您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美国人为什么干预香港的政治发展？ 哦，这是美国人最喜欢用的一贯手段，他永远是喜欢干预别国的国情跟政情，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习惯于此了。更何况这个香港自从回归中国97之后，他更是喜欢说这个说那个，也有点挑拨离间民间跟香港特区政府的意味儿。因为现在香港97之后已经是中国的特区嘛，就是他不讲的话他就很难过，就是美国他的习惯的一贯的做法。 嗯，那你觉得香港人有机会反击吗？或者说中央政府有机会有什么办法去反击他吗？ 香港政如果说反击的话，香港特区政府是不太会反击的，因为香港本身的外交跟国防都是归中国的，那民间反击的话，那个声音又太小了，所以说我觉得是中国的北京来反击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叫他不要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正确的方向。 好，谢谢谢谢，这是香港的丛先生的看法，北京应该反击。其实我们看到另外的新闻的背景哈，在2011年的8月份的时候，维基解密就曾经披露过，说美国的驻港总领馆呢有上千份的秘密的电文，显示什么呢？就是显示美国的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的干预，说是全面而深入，并且是在幕后扮演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操控的角色。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今天是江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些美国的外国势力要干预香港的政治发展？ 我刚才听到那有一个童先生说的他那个观点， 嗯， 我感到他说话是太极端太片面了。 嗯，您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说，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它有权利有义务去捍卫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观，也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作为香港呢，它虽然是一国两制，但是中共目前是越来越向一国方向发展，两制呢越来越进行压缩香港的空间。那么作为美国，童先生讲的是说的一贯对别国说三道四，那么他对别国这个所谓的别国就是那些流氓无赖国家，你比如说朝鲜啦、叙利亚这样的，说我们咱们中国说实在的比以前发展是好了，但是他这个自由，大陆的自由还是没有的，现在言论自由啊其他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美国 这个干预香港的发展，政治发展是有必要的，我是支持的。 嗯，好，谢谢。谢谢这位江苏的高先生，他的看法跟之前所有的听众都不太一样，认为美国干预是有道理的。好，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听到段先生的说法，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请段先生来抓紧时间表达你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他肯定是出于他的利益来考虑，对这些香港进行，对我们国内的政治进行品头论足嘛。 嗯， 然后我们肯定不听他的呀，如果按他的方法做，那个利益不是就跑到那个美国去了。 好，非常简要的表达，还是要以捍卫本国的利益为先哈。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打来电话。其实我们看到香港有评论就说啊，看到夏千福目前的一些举动呢，就会相信，让大家认为呢，将来夏千福跟北京呢一定会风浪不绝。又说美国领事呢现在是以柔克刚，他随时有可能令到香港人怎么样呢？听美国人的话。反而会不听中央的话。好，这是非常值得让人警惕的。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再见。